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刚才我们特别熟悉的一种美国的风格，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那刚才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格诗温的我把握住了节奏。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聆听的所有的音乐不全是格诗温的，因为今天的主题人物是弗雷德里克·芬奈尔这位美国指挥家。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来聆听的是一位美国指挥家来指挥的美国作品，所有的录音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这也是今天时光机要带给你的。 雷德里克·芬奈尔，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位指挥家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他却是在美国，出生于美国，而且在美国成长，并且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家和音乐家之一。在整个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当中，他演绎了无数不同类型的音乐，当中包括的最擅长的管乐、交响乐、歌剧，还有流行乐和民族音乐。但是他在1952年创立了伊什曼管乐团期间呢，也是很出色的。管乐的这些录音，还有一些管弦乐的录音，也是由水星唱片来出版的，可以说是现代也是近代的管乐演奏的先锋。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他来指挥的演奏的很多美国风格的歌曲，有一些歌曲呢已经被改编成了乐曲，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像格诗温的一些，就是来自于他的歌曲，把歌曲变成的一些管弦乐的作品。那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旋律，比如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段叫做《爱情早进来》。 风格已经稍有变化了，对不对？虽然都感觉像是同一个年代的作曲家他们所写的，那个年代的美国音乐就是上个世纪初美国给人的一个感觉。那现在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作曲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熟悉他，维克多·赫伯特。他是出生于爱尔兰德国的德国籍的美国作曲家，在他的大提琴方面呢也还是很有成就的。所以呢，关于他的介绍，他的职业的介绍，有人说大提琴独奏家、指挥家，还有就是他的作曲家吧。那他写了一些轻歌剧，在那个时候呢百老汇是很出名的，而且呢大概是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是很出名的美国的作曲家。而且他那个时候也很多产的，创作过两部歌剧，还有一个合唱，还有小歌剧，很多很多吧。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的一些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美国作曲家他们的作品的风格，其实和格舒恩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美国作曲家芬奈尔。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几张唱片呢，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录音。其实呢，像所有的这些唱片，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地方，我今天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水星唱片。水星唱片他们录制了很多在50-6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些演奏家们他们所留下的录音。那今天 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一位平时在我们聆听古典音乐的范畴之内其实很少注意到的几位人物，比如说指挥家芬奈尔，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美国的作曲家赫伯特，还有现在我们将听到的Porter， 像这些他们都会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会把他们的音乐 送给大家，来聆听一下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作曲家们他们所写的音乐的风格。 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那马上要继续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时光机，那时光机会带我们飞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会儿见。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 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

形象刻画都是通过其他演员的台词进行烘托和完善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天天向上请来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以及《风味人间》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到会不会网购零食时，陈小青回答道，他们总会给我寄东西，所以我根本吃不完，就是在办公室的东西我都吃不完，一句话惹众人十分羡慕。陈小青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198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并参与多部纪录片的制作，最为出名的便是《舌尖》第一、二季。2017年十月，从央视离职，创立公司，并执导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今天来聆听的是一系列的通俗古典唱片。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些音乐呢，是来自于四张唱片。这四张唱片它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来自于同一位指挥弗雷德里克·芬内尔，这位美国指挥家。芬内尔在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当中，不止献身于管乐，并且留下了灿烂的记录，他还兼保守与流行的音乐，这也是让人熟悉他的这种音乐风格。在1952年的时候，他创立了伊士曼管乐团，但其中呢，由水星唱片公司出版了20多张唱片，可以说是本世纪管乐演奏的先锋。那当然了，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他来指挥的管弦乐团来演奏的作品。那这些呢，也都是在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作品。那来聆听吧。 在上半时段呢，我也说过还有一位美国的作曲家在下半时段会出现，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音乐的作曲家科尔波特。这位作曲家他其实呢也是美国人，那在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在1891年出生，1964年去世，所以呢他的这个作品也都是上个世纪美国的那种风格，所以现在我们来聆听到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迷失的地方，就这几位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风格真的好像啊。是的，可能那就是整个的那个时间的美国的整个的风格吧。不过呢，波特他在旋律方面的天赋可能不如他同时代的大师，比如像罗杰斯，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圆舞曲的作曲家，还有呢就是他对音乐技巧的把握呢也确实是挺出色的，他的作曲就总是感觉灵光乍现，很有想象力。那现在我们来聆听一下，我相信可能很多很多朋友对于他的作品今天是第一次聆听。波特早期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异域情调的情歌，还有呢他就是他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诙谐的唱词，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些异域的情歌可以说是在科尔波特的努力下发展成一种特色风格的音乐作品，所以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美国的歌曲在那个时候呢总是有着这样的一个风格，对不对？那一会儿呢会和大家来讲一个小故事，是关于他和葛诗文的。 当年科尔伯特参加格诗温举办的酒会，闲谈之余呢，波特就向格诗温抱怨说，最近我总是写不出什么新作，并且呢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始终是没有什么轰动之作。他向格诗温请教有什么秘诀可以套路一下呢？格诗温也是半开玩笑的对他说，既然你在原来的老路上没有前进，那就换个路子吧，去写一写异域的风情。所以就是这样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科尔伯特转身就写了很多和中东有关的作品。当然了，这也是一个传说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真的，但是确实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也许这种异域风情情调的情歌就是这样来的吧。有人会说，今天听到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没有听过的，或者是特别不熟悉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有一些很残酷的一些事实，就像科恩、像罗杰斯、像格诗温，他们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但是演出以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那些能够保留流传下来的都成为了经典之作。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跳起比根舞应该是波特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和传统的歌曲三十二小节不同的是，这首歌曲达到了108小节。尽管这首歌当中哦，是的，让他们跳起比根舞这句歌词多次出现，可能有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厌烦了，但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美妙和完整。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是他的管弦乐的版本。Thank you.

到了。